还有姨妈姑妈他们都可以帮忙照顾，这件事情不会压在你一个人身上。赵腾飞以为只要童心还愿意讨论异常生活，就说明这件事可以通过沟通解决。好吧，就算你说的都能如愿，可你有没有想过多多？你觉得多多会愿意回异城生活吗？上个月多多开始练习冰球，现在正热着呢。教练说多多打冰球很有天赋，如果回到异城，多多去哪里打冰球？童心使出了撒手锏，别再听那些狗屁教练讲什么天赋了，都是骗子。我小的时候还有人说我有音乐天赋呢，结果呢，唱国歌都跑调。问题的本质不是我们喜欢在哪里生活，而是我们更在意什么。我妈妈帮我们把孩子带大了，现在她病了，瘫痪在床上，吃不了饭，翻不了身，我必须回到她的身边，尽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，而不是坐在这里讨论什么精神追求，什么狗屁冰球。赵腾飞失去了耐心。赵腾飞，我是你的妻子，除了为你生孩子，还得为你做饭、洗衣服，干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。但是你得清楚，我只是你的妻子，不是你的奴隶，不是你的附庸。我有权利选择在哪里生活，有权利为自己和孩子的人生做出选择，这一点你必须清楚。没人阻止你做个孝子，但孝顺是有界限的，不能为了孝顺就破坏了我们的生活，把孩子的未来扔在一边。这种不顾一切的孝顺是愚孝，你知道吗？童心也失去了耐心，他把果汁杯放在台面上，双手交叉置于胸前，绷紧了脸。请你想一想，此时此刻如果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是你妈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还会站在这里喝果汁跟我讲一堆狗屁道理吗？赵腾飞眼里透着凶光，他指着童心说完这句话，然后攥紧拳头狠狠地砸在墙上。这时多多拿着积木跑过来， 爸爸，你帮我排一下这个小房子。 自己排去。 赵腾飞径直走向客厅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多多手里的乐高被赵腾飞撞掉在地上，摔得七零八落。多多先是一愣，接着嚎啕大哭。 宝贝乖，来，妈妈帮你排积木，咱们建一所大房子啊。 童心抱着多多走进了卧室。一小时后，童心走出卧室，恶狠狠地对赵腾飞说： 赵腾飞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你都不可以这样对多多，下不为例。 童心同样伸出了食指，指着赵腾飞，挂在脸上的两行眼泪显得童心有点大义凛然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日子沉闷的能拧出水来。童心每天做饭、上班、接送孩子，赵腾飞三天两头往异城跑。在家里的时候，赵腾飞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电视，直到童心和孩子睡了，赵腾飞才会关了电视，在沙发上睡去。电视像一个出风口，为这个快要窒息的家庭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空气。 把我的工资卡给我，明天回义城，今晚不回来吃饭了。赵腾飞的话全是这样生硬的起始句。这天下班回来，童心看见一份义城市公务员考试报名表放在茶几上，接着又听到赵腾飞打电话通知装修公司取消订单。赵腾飞的这些举动告诉童心，我已经铁了心要回义城了，你休想阻止我。赵腾飞强硬的不可辩驳，吵架、撒娇、分床，这些曾打败赵腾飞的招数都不好使了。赵腾飞已经有一个月没在卧室睡了。周六，赵腾飞带着多多回了义城，童心想一起回去，但赵腾飞没给他机会，只是通知他要带多多回去。赵腾飞走后，童心终于忍不住趴在床上嚎啕大哭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蓝军来电话时，童心刚刚擦干眼泪。童心，干嘛呢？ 没干嘛，在床上赖着呢。 赵腾飞不在家呀？ 带着多多回义城了。 嘿，正好，难得你有空，跟我一起去看画展吧。 蓝军，你还好这口啊？ 怎么说话呢？就你是文艺青年啊？ 那，你今天也是一个人？ 嗯，老公带着孩子玩《爸爸去哪儿》了。 童心，你动作麻利点儿。 咱们在小区门口见。看完画展呢，我请你去吃大餐。晚上再看场电影，怎么样？ 好，那你等我收拾一下啊。 童心化了淡妆，找出那条深红色格子长裙，配一件石板灰开衫。这身素雅的打扮曾是童心的最爱，有了孩子之后就再没穿过它了。童心站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，脸色有些灰暗，眼角的皱纹多了，身材也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婀娜。好在脸还没有走形，一张标准的瓜子脸还能依稀看到昔日风采。半小时后，童心坐上了蓝军的车。 童心，打扮这么好看干嘛？准备勾引男人呢？ 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回头率。反正我家那口子已经不想要我了。 吵架了？ 比吵架更糟糕，已经冷战一个多月了。 上床啊，这还要我教你？ 男人就那点小脾气，拉到床上滚两圈，立马乖得跟儿子似的。他已经两个月不肯回床上睡了。 没看出来，赵腾飞还这么有志气啊。 我和他妈同时掉河里了，他选择救他妈，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河里扑腾了。童心感叹着。 和婆婆闹矛盾了？ 没有，他妈妈中风 瘫痪了，赵腾飞要我们全家回义城生活。 你愿意回去吗？ 当然不愿意啊。 那赵腾飞应该听你的呀， 你们是一个家庭，他妈妈的问题可以用其他办法解决吗？接到都城来伺候，或者在义城雇个保姆不就得了？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拗不过他呀。 人家已经报考了义城公务员，准备回去工作，在都城刚买的房子也不打算装修了。 童心，这个事儿你不能退让，一旦回去再想回来就难了。 不退让又能怎么样呢？ 撒娇是好，把赵腾飞拉回你的温柔之乡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时候不要硬上。 你这次面对的不是赵腾飞，也不是小三儿，而是婆婆，是所有女人最强硬的对手。如果不想好策略，你很难打赢这场战争。 两个人闲扯着就到了会展中心。 欢迎光临啊。 莫小诗突然出现在童心面前，童心脑海里一片空白。 怎么是你 啊？好巧啊。 莫小诗也有些猝不及防。童心首先恢复了正常。 莫小诗，办画展也不通知一声，我好多拉些人来给你捧场啊。 蓝军问道。 你们认识啊？ 对啊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 莫小诗说着做出一个请的手势，把两人让进厅里。 哎，那我们今天买画是不是可以打折呀？ 还打什么折呀，看上了拿走就是。 你们先聊着，我去趟洗手间。 童心钻进洗手间大口喘气。 怎么会是莫小诗呢？ 他们已经有七八年没见了。两年前的那个夜晚，童心翻看着手机，目光停留在莫小诗的手机号码上，脑海里全是红尘往事。莫小诗是童心的第一个男人，青春时光里的所有记忆都在莫小诗那里保存着。每次不经意翻到莫小诗的电话，童心都会心里一颤。后来他删除了莫小诗的电话，哪想到今天竟然偶遇了，太尴尬了。童心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做好了快速撤离的准备。 莫老师，你给我们讲讲这幅画吧，我们这些粗人都看不懂。 蓝军正兴致勃勃地和莫小诗聊天。展厅里只有稀稀拉拉的两三拨人，莫小诗跟在他们的身后，像一位恭顺的侍者，随时准备为他们服务。 都是瞎画的，我也想不出什么道道。 童心是内行啊， 你让他给你讲。 莫老师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的画在网上已经涨到20000多一尺了，前些年要是多买一些，现在早发财了。 都是他们瞎炒作的，哪有那么贵。 莫小诗嘿嘿一笑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 莫老师， 这些年画风变化不小啊。 童心恢复了平静。 有吗？ 我觉得变化不大。 莫小诗敷衍了一句，显然还有些紧张。童心知道，谈起绘画，莫小诗能滔滔不绝地讲一个下午。在那个属于莫小诗的世界里，他是自信的王者，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。但是今天，莫小诗显然没心情跟他们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。走出展厅的时候，莫小诗从后面轻轻拉了童心一下。 童心，你老了。 莫小诗的眼睛还是那样温柔。 你会不会说话呀？ 我知道自己是个老女人了， 用得着你告诉我吗？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，以后有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们还是同学朋友，对吧？ 莫小诗尴尬地揉搓着手掌。 好吧，那你借点钱给我呀，我现在啥都不缺，就缺钱。 真借啊？你把卡号给我，一会儿就转给你。我上个月刚卖出去几幅画。 开玩笑呢，你还当真了？留着自己花吧，我过得去。 童心盯着莫小诗看，笑容烂漫。如果不保持着夸张的笑容，下一秒童心就会哭出来。 那幅花开的梦别卖了，留下来送我吧。 好，我回头寄给你。 莫小诗还是那么清瘦单纯，这些年他似乎一直藏在时间的黑洞里，只有那日益厚重的画风证明时光也曾在莫小诗身上划过。 童心想捏捏莫小诗黝黑的脸庞，像抱起多多那样把莫小诗抱在怀里，可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是转身离开，快步追上蓝军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牵绊着路窗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